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儿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许梦安母女回家时，李林刚好醒酒。他想上前安慰女儿，发现女儿脸上笑呵呵的，跟没事人一样。 爸爸，我们回来了。 哦，那么晚了。李林看了看手表，许梦安说： 哦，我们去了趟医院。 没等许梦安说完，李云接便抢话了： 爸爸，我喉咙被鱼刺给卡住了，医生伸了老长的夹子进去，很费劲儿才夹了出来。还有妈妈，她一直在旁边拉着我的舌头，那给你看看，我的舌头现在还是很长的。 看着女儿伸长舌头的样子，夫妻俩都笑了。李林说：下回吃鱼可得注意点了啊。 知道了，爸爸妈妈晚安。 李云杰说着钻进了自己的房间。李林用口型问妻子： 他没事了。 许梦安点点头，也笑呵呵看着丈夫：你呢，没事了吧？这老贾可真行啊，居然能把你给灌醉了。 他那张嘴，哎，说着说着就把我给绕进去了。 哦，这不是你们系主任专门从福建给你带来的大红袍吗？连这都寄出来了。许梦安指指茶几上的小罐子： 哎呀，活该他贾浩文家财万贯，也活该我李林两袖清风啊。难怪你爸妈跟中了蛊似的，就是喜欢他。 许梦安坐在沙发上笑着说：他这人其实不错，那张嘴也是被生活磨出来的。你也给我泡杯茶呀。 李林摆弄功夫茶的间隙，许梦安絮叨了起来： 哎，老贾什么出身，你什么出身，你跟他比好意思吗？人老贾真正穷山沟里出来的，坐高铁到地级市，换汽车到县级市，还要转一班车到镇上。我心想，这回总到了吧。好嘛， 老贾把我们塞进他二舅开的小面包车，坐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全是盘山公路，这才到他们的村。他家你是没去过，全村上下只有三栋小洋房，其中一栋啊就是他家的，那房子还是他挣钱盖的。我爸当时就给镇住了，只跟我说，浩文不容易啊，浩文真不容易。 哎呀，你说这些我明白啊，我承认浩文这人确实很励志。 可不是嘛，赤手空拳到咱们省城闯出了一片天呐。 嗯，十分佩服，这总可以了吧。 看你算的，当然了，你也不差。 哎，别啊，我也就是多读了几天书。 除了多读几天书，你还托生到了一个好家庭呢。 李林虽不是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但是家境颇为殷实。他家祖上行医，家里开有医馆，他父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老中医。父亲本想培养李林从医的，无奈李林对此毫无兴趣。李林还有个姐姐叫李静，这李静倒是对这行极有兴趣，可惜天资不足，到现在还是个门外汉呢。后来姐姐李静嫁给了父亲的一名学徒，婚姻很是美满。至于他们的父亲李老爷子，他现在一心想着颐养天年，很少管事了，李静夫妇便顺理成章接管了家里的医馆。 李林不无感慨地说， 哎呀，那还多亏了我爷爷啊！老人家临走前拉着我爸的手说什么名利皆虚无，人这辈子太短暂了，还是应该让小辈们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那是因为他享受过名利了才说这些的呢。 哎，你可真俗啊。 许梦安毫不在意，只是看着正泡功夫茶的丈夫。 帅。 嗯，说我呢。 嗯， 肉不肉麻。 我乐意。哎，你猜我刚才跟女儿说什么了？ 这我哪猜得到啊，来喝茶。 嗯，许梦安将茶饮尽。他呀跟我玩了个游戏叫你问我答，他问我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有没有人跟我表白。 哦，有吗？ 我想破脑袋都没想出来。 那就是没有呗。 他又问我， 嗯， 那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跟我表白的男生是谁呢？我说自然是你爸爸喽。 哎，大柱大柱啊，你再仔细想想，是我吗？ 许梦安将空茶杯递过去，示意丈夫给他倒茶，反问道，不是吗？ 我提示你一下啊。 嗯， 那个人喜欢汪国真的诗。 去你的。 哎，要是没有我，你现在应该是叫于太太了吧。 哎，得了得了，别闹了。 这话题可是你挑的啊。哎呀，多少年前的事了，你们俩当同事那会儿我都不介意，何况现在呢。就说于海这人嘛，我就喜欢他一点啊，什么事都摆在明面上，不装，好也罢坏也罢坦荡。就咱们结婚那天，他不是也来了吗，就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啊，让我一定要对你好。我就说这还用你说，许梦安是我老婆啊，我肯定会对她好。他就告诉我，哎，这话他要是不讲心里头难受，讲了就当是把你从心里正式赶出来了。哎呀，只有说了他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往前走，我和你的日子才能踏踏实实的往下过。你瞧他这个赶字用得很妙啊，既向我服了输，又保全了他的体面。 许梦安想起了瑞秋说的真小人，便只一笑。 哎呦，瞧着都几点了，都把时间给忘了，赶紧睡觉吧啊。 哎，那什么，我跟于海吃了个饭，是今天中午。 哦，你什么时候跟我汇报过这种事啊？你们俩吃饭太正常不过了。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哎，我优点可多了啊。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你的大度。 现在都流行佛系什么什么的，其实那都是你玩剩下的。我跟他吃饭呢，主要是工作上的事。他呀，想让我去他的蓝海传媒。 那你们公司老张能放你走啊？ 也许老张还巴不得我自动走人呢。 这怎么说的？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 我一时还吃不准，不过很快就会搞明白的。 哎呀，别想了，你也不容易。 说的好像谁容易似的。 要是干得不舒心，啊，听我的劝，回家待一段时间。以咱家目前的状况，也不需要你那么拼了。 跟你一样，佛系。 这话说的，欲求少一点，没什么不好的。 哎，是的，咱俩是无所谓。女儿呢？接下来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是不是需要另做打算呢？要是出国念书，少不了一笔大开销。我们的原则是云杰开心就好，可问题在于他现在开心是因为有咱俩，咱俩能陪他一辈子吗？他的同龄人都卯足了劲儿往前跑，有天他一回头，后边一个人影都没了，全跑他前面去了，你说他还能开心得起来吗？ 哎，许梦安叹着气，摸了摸自己的肚皮。 大的让我操心，这小的…… 哎呀，再好好想想，妈。 嗯，再想想。到了周一，李云街又变成了那个开心的李云街。小姨给扎的蜈蚣辫，她舍不得拆，一到班里就惹来不少羡慕的目光。一堆女同学围着他问东问西。周六晚上，他和老妈在你问我答游戏之后，老妈告诉他不要因为被人欣赏、被人喜欢而无措，这世上的美好有很多，要学会去欣赏，更要学会被欣赏。他当时问老妈说：“妈妈，那我要跟刘思明划清界限吗？”老妈说：“你想这样吗？我不想，其实他人挺好的，就是做事情没脑子。”妈妈相信你啊，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李云街这里已经云开雾散，何露却一直没来上课。课间休息时，李云街借了班长王哲戴在手腕上的儿童手表，联系上了何露。听何露声音好像懒懒的，说是已经跟薛老师请过假了。王哲嘿嘿一笑，指着自己的儿童手机就说：“怎么样，还是我机智吧。学校不让带手机，但是我这个手表，云姐，你要是喜欢，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可以送你一个，这个不贵啊，不会让人产生心理负担。” 同学之间很流行参加彼此的生日派对，李云街的生日总是同学到的最多的，也是最热闹的。还记得去年他过生日的时候，老爸请大家到他上班的大学参观，还请大家去看大学生哥哥姐姐们排的话剧，最后薛老师还让同学们写观后感呢。当然，要是没有观后感这事，那个生日可以说是很完美的。啊，谢谢你了，我还是不要了吧。李云街心想，谁要带这种长得像手表的儿童手机啊？又不是小学生。 云街，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谈谈。 谈谈？ 就是，假如刘思明再敢缠着你，你可得告诉我啊。 告诉你有什么用？ 我可以告诉薛老师啊。 那我就更不敢告诉你了。李云街小声嘀咕：“班长，谢谢你的手表，我回座位了啊。” 哎，云街。 李云街往自己座位走，看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刘思明。 刘思明正看着他呢。刘思明的神情颓颓的，眼圈黑得像是打了一晚上的王者荣耀。他好像是在叫李云街，可是到底没有叫出声来。 李云街的小学同学里，上初中后还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的，就剩着刘思明了。可以这么说， 自己是看着刘思明从一个瘦不拉几的小朋友长成将近1.8米的大个子的。他自己呢，自然也长高了，长大了。小时候，李云杰特别盼着长大，只是当时还不知道长大了会有这样那样一些意料之外的烦恼。比如，要跟男生保持适当的距离，不然容易被扣上早恋的帽子。又比如，他明明当刘思明是最好的同学，可是他呢，他的行为让自己人在终点等锅从天上来。那天自己真的是在终点等着他，等着给他庆祝，得冠军不容易呀。他李云杰参加了那么多才艺比赛，还从来没有得过冠军呢。李云杰朝刘思明走去，他还没想好要跟他说什么，不过这个颓颓的刘思明在他心里有些小难过。 云杰，让我看看你的辫子哦。 好啊好啊，没问题。李云杰说着又往刘思明那儿看了一眼，只见他已经用校服外套盖着脑袋趴在了课桌上。中午李云杰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已经晚了，座位几乎都被占了。他端了饭盘环顾，看到不远处的刘思明，刘思明伸手示意了一下，却又赶紧缩了回去。犹豫再三，李云杰朝他走了过去，他指了指刘思明对面的位置， 这里有人吗？ 啊，没有没有，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 不能够。 对不起啊，也是没想到我妈会那样。 我觉得这事儿跟阿姨其实没什么关系，关键原因还是你。 啊，是，我这两天也自己反省了，也有点想明白了。那天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送奖牌给你的。 背地里送也不行啊，我是不会收的，那是你的奖牌，又不是我的。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在我看来，它就是你的。上小学3年级那会儿，我跟那帮5年级的打架，那回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你都流鼻血了。 那回你就说了，你说刘思明你怎么这么瘦啊，这么矮啊，你得锻炼身体啊。我就听你的，我就天天跑步，你看我现在多壮，看谁还敢欺负我。当然了，关键是我还拿了长跑冠军呢，要是亚军季军之类的也就算了，那种奖牌我自己都不要，可他是冠军，我这第一次冠军。我这个人吧，除了帅点高点，别的地方也不突出，就剩跑步了。 脸皮够厚的，这一点也很突出。 不是，奖牌你真不要？ 不要。你要真的想感谢我，以后做事情之前就先过过脑子。 哦，懂了。 这时王哲端着饭盘正气凛然地走了过来。 刘思明，你又缠着李云杰了。 刘思明看见王哲苦笑着。 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王哲挨着李云杰坐下，关切地说。 云杰，我来了，你不要怕。 班长，我们俩就是聊会儿天，你至于吗？ 你们在聊什么呢？ 刘思明拿牙签剔着牙说， 这属于个人隐私，无可奉告。 好了好了，大家赶紧吃饭吧，我可饿呢。 李云杰，你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文艺委员可是班干部，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然后跟刘思明这样的后进同学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王哲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刘思明竖起大拇指说， 你牛啊，不就是班干部吗？下个学期选举班干部的时候，我还非要竞选个体育委员给你瞧瞧。我怎么就是后进了啊？我可是咱们学校的长跑冠军。 王哲不紧不慢的，甚至还喝了口酸奶说， 哼，体育委员光体育好有什么用啊？ 听他这么说，刘思明问李云杰， 云杰，真的吗？ 嗯， 他说的真的？ 嗯， 至少这个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你的所有科目都得及格，上不了及格线是不能竞选班干部的。 哎呦我去，还有这破规矩，拿了冠军还不够，这太过分了吧。 一旁的王哲不无挑衅地说， 哼，你行吗？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当然行了。雨姐，你等着啊，我还非当这个体育委员不可了。 每周一是许梦安最忙的时候，他刚开完9:30的公司例会，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小会议室参加10:30的部门例会。部门例会其实就是选题会，可这段时间总是没有能让许梦安特别满意的内容。春节前他们做的父母逼婚、小夫妻到底回谁家过年等内容，看似贴近年轻人，但都是前些年就做烂的，反而败给了蓝海传媒那边中规中矩的寻找丢失的年味系列。 蓝海的内容总监叫黄思思，因为于海的缘故，许梦安跟这个黄思思见过几面。第一次见面是在某次行业大会上，据说这黄思思才30岁不到，真正称得上是年轻有为了。黄思思戴着副黑框眼镜，看着平淡无奇，话也不多，只安安静静跟在于海身边，但是他眼神里的野心是藏不住的，这眼神让许梦安想起了自己刚到新苗的时候。 许总监，你提的这个二胎的策划，它真的符合我们的定位吗？要知道啊，我们面向的主要是年轻群体，现在有好些年轻人别说二胎，连头胎都不想要呢。 这会议室里一个编辑这样说道，直言不讳才能产生头脑风暴，这也是许梦安一直以来提倡的。 另外一个编辑突然捂着嘴笑了起来， 别说生孩子了，我连结婚都不想结，结婚成本多高啊。 关键是婚后又要照顾老公孩子，又要处理婆媳关系，想想都可怕。 哎，这市场部的杰西卡不是刚坐完月子回来上班吗？那身材， 男编辑阿木站了起来，手舞足蹈， 这整个就是一 H 型吧。 许梦安轻轻咳嗽，示意那家伙点到为止。这种言论虽则无心，但他是对女性的不尊重。果然小何站了起来，对阿木表示了鄙夷， 说什么呢？啊，你们怎么对女人要求这么高呢？又要生孩子，又要人家生完孩子保持体型呢？啊， 就哎呀，我就这么就多嘴说一下嘛。 杰西卡容易吗？啊，3个月的产假他丢了多少客户你知道吗？为了事业他之前一直都不敢要孩子，这都快35岁了，实在没办法才开始备孕的。35岁是什么概念啊？高龄产妇生孩子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何况他还是个高龄产妇。我听说一开始他是打算顺产的，生了快一天愣是没有生出来，又改的剖腹产，相当于吃了2遍苦头。 那我呀，祝你早日脱单，早日结婚生子。你这才25岁，保证不用剖腹啊。 就是你这样的男人太多，我才打定主意不结婚呢。 哎，人徐总监啊，比你有能力多了吧？不是照样结婚生子了吗？看把你给嘚瑟的。 那你问问徐总监，现在要是让他生二胎，他愿意吗？ 此时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看向了许梦安。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许梦安部门的选题会上，大家探讨到了二胎的问题，所有的人都看向了许梦安。许梦安笑笑说， 既然二胎的选题已经被大家否了，这里就先不做讨论，咱们回到正题上来。小何，你来说说你准备的选题吧。 这些人都很年轻，有的比黄思思还年轻，而他们的上司也就是许梦安本人，她又确确实实是个不再年轻的已婚妇女。 许梦安欣赏他们的直言，哪怕有时候他们会冒着得罪上司的风险，但是该说还得说，该问照样问。选题会百无禁忌，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问，这是许梦安来新苗上任内容总监后定下的规矩。接下来讨论变得越来越激烈，而许梦安呢，他连插话的机会都找不到了。事实上他也无话可插，此时他的头脑有些空白，或者说他已经跟不上他们天马行空的年轻的思维模式。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许梦安深切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 等许梦安开完会回到办公室，都快中午12点了。办公室里，瑞秋带着两份外卖在等着他。 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可是准备先吃了。 许梦安笑着坐下。 点的什么呢？都是你爱吃的，赶紧享用吧。 许梦安吃了两口，抬起头，刚好跟瑞秋的视线相对，两人都笑笑，几乎异口同声。 有话要说，你先说。 瑞秋就擦了擦嘴巴，这才说道， 刚才路过小会议室，无意中听到你们的激烈讨论，挺有意思的。就这？当然不是，我是想给你们提供点素材。对了，你关注过丁克族吗？ 许梦安点了点头。 嗯，不要孩子，专注自己的生活没什么不好，结婚与否，生子与否，都是个人的选择。说实话，我挺佩服他们的。我就是丁克，我们夫妻俩都是，不过我还是，但他已经不是了。 瑞秋这话让许梦安感到讶异，讶异的倒不是丁克这回事，而是瑞秋跟他说起了私生活。他们俩属于聊得比较来，但彼此都还掌握着分寸的同事，说是同事好像又比一般的同事要亲近些，但要说是朋友好像又有着刻意保持的距离感。 平时呢，许梦安跟瑞秋唠叨家长里短比较多，可是瑞秋他几乎不太提及自己的婚姻和生活。许梦安只知道瑞秋有个非常帅气的老公，他偶尔会接送瑞秋上下班，自己和他的老公勉强算是打过照面。 我跟他结婚的前提就是我们已经达成了丁克的共识。哎，谁也没想到这才没过几年他就后悔了。嗯，这种事情不少见，好在你们年轻还来得及。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妥协？我可不是催生，再说了，就你这种性格，瑞秋，你要不想生谁能催得动？我的意思是说，孟安，你们可以做一期丁克的内容啊。你跟我说这些真的是为了提供素材吗？嗯，孟安，不然呢？我像是那种跟人大吐苦水的人吗？生活就是这样，再顺风顺水也总夹杂着一些不如愿，好些事呢根本就不足与外人道。对了，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已经说完了，该轮到你了。许梦安顿了顿才慢慢地问道，我吗？老张在挖蓝海的内容总监黄思思，这事儿你早就知道吧？ 许梦安一问出那句这事儿你早就知道吧，他就有些后悔了。在其位谋其职，身为人力资源部的总监，瑞秋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张在人事上的新主张啊？瑞秋没有说话，他微笑着。不说话既可以理解为默认，也可以理解为否认。许梦安也笑着说， 这是于海告诉我的。嗯，我知道。 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许梦安已经知道他知道老张的新主张，还是知道于海会把他知道的都告诉许梦安？许梦安在自己的脑子里跟自己玩了一次绕口令。 事是我去谈的，人是我去找的，很遗憾黄思思没有答应，她不想屈居人下当你的副手，同时我也很欣慰，欣慰她没有答应。以黄思思的才干，即便答应了又怎么会安心当你的副手呢？ 瑞秋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黄思思来了对许梦安是一种威胁。 嗯，你提醒过我的，真小人伪君子。 瑞秋站了起来。 哦，不不不不，孟安，我的原则是闲时切莫论人非，何况是老板的是非，一定是你理解错了。不过副总监的位置总不能一直空缺着吧？你不是想在部门内部提拔吗？有人帮你分担一些也不是坏事，与其去外面找，还不如你身边这些知根知底的，是吧？ 这就是职场上的瑞秋，看破不说破，一切点到为止。之前的内容中心副总监已经离职半年了，那个位置确实是空着的。许梦安曾提议在内部提拔，无奈始终没有发现最合适的人选。他也曾放出话去，每一个部门成员都是考察对象。许梦安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严谨，是负责，是慎之又慎，可是在老张看来想必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老张会觉得他许梦安排外，在搞小团体，在拉帮结派，所以老张需要找个人制衡他。而且新苗的产品定位是年轻群体，许梦安已经年过四十，真的不再年轻了。瑞秋一边收拾着外卖盒一边问许梦安， 梦安，晚饭有安排吗？ 许梦安却说， 没有，我请你吧。 瑞秋一笑露出了他的两颗小虎牙。 对呀，我就是想吃你请的。 他们俩的晚饭安排在了一家新开的西餐厅，牛排是瑞秋的心头好。两人刚刚坐定，许梦安就接到了妹妹的电话，那头问许梦安在哪儿，许梦安如实说了。 未曾想不过一刻钟，牛排还没上呢，妹妹就杀了过来。 许梦欣的不请自来真是很让许梦安尴尬，也让瑞秋不悦。瑞秋见过许梦欣的，不但见过还掐过。那次好像是许梦欣在跟老贾闹离婚，他气冲冲跑来新苗传媒找许梦安，恰好呢许梦安开会去了，人不在办公室。见许梦欣哭哭啼啼的，路过的瑞秋好心告知说，这里毕竟是工作场所，让他冷静点。许梦欣不干了，当下就拉下了脸。 你谁呀？啊，这是我姐的办公室，你管着吗你？我都要离婚了，这么伤心的事你还刺激我，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你以为这是你家，哭闹就算了还撒泼。我可不是你姐，更不是你妈，你离婚也好伤心也罢，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瑞秋看来，全职太太有两种，一种是真心在为家庭付出，拿全职太太当事业来干。确实，如果大后方稳定，他们的丈夫才安心能够在外面冲锋陷阵。他们的贡献并不比男人们小，甚至比男人们付出的多得多。可还有一种，就是许梦欣这样的，打着全职太太的幌子享乐，在家里闲得发慌，只会惹是生非，逛逛商场是一天，烫着头发又是一天。所以瑞秋对许梦欣这种类型的女人没什么好感，同样的，许梦欣也很是看不惯瑞秋的拿腔拿调。 许梦安哪有不知道这些的，便只看着妹妹。你怎么来了？要不你先回吧，我跟瑞秋我们这儿谈工作呢。 说话间，服务员端着牛排过来了。许梦欣看了眼牛排说道， 我来都来了就跟你们一块吃吧，那什么瑞秋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瑞秋低着头开始专心地切他的牛排。 许梦欣解释着， 我这也是突发状况，不然不会打扰你们的。 瑞秋没有搭腔，心想，你这哪次不是突发状况？你这种女人分分钟都是突发状况。许梦欣眼圈一红又要哭， 我老公出轨了。 许梦安和瑞秋都吃了一惊，尤其是许梦安，妹妹这些年是没少闹着要离婚，但都是夫妻俩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不过是磨合期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妹夫出轨，这可就是原则性的大问题了。许梦安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和谁？你有证据吗？ 我要是知道那小三是谁，我要是手里有证据，我还来找你干嘛呀？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的。 所以呀，你现在跟我回去，最好把姐夫也叫上，我们一起质问他。 听了这话，瑞秋忍不住笑出声来。许梦欣翻着白眼就问， 你笑什么你？ 瑞秋努力地憋着笑说道， 对不起，你手里什么都没有就叫上一堆人去质问他，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点，我直说了，是不是有点蠢呢？ 许梦欣不解，她看向姐姐， 他这话什么意思？ 许梦安摇着头说道， 瑞秋是说呀，你这样容易打草惊蛇，万一老贾真的在外面有人，你这么做不就惊动他了？到时候你再想找什么证据，到哪儿去找？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说不能要二胎，现在好了吧？他给我来个云气出轨。 许梦欣说到怀孕，突然想起了什么。 哎，大姐，你想好了吗？ 什么呀？ 还有什么？就是你肚子里这个孩子，你…… 许梦安想示意妹妹晋升，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瑞秋举着的刀叉的手定格在了那瞬间，他全都听见了。 本来嘛，女职员怀孕最敏感的就是人力资源部。许梦欣的脸都石化了，喃喃说道： 你没跟他说啊，你不是挺好的吗？ 妹妹大学毕业后就没上过一天班，她怎么会知道这职场里并没有什么无话不说的朋友？ 是个意外。 许梦安极力淡定，她切着牛排的刀一偏，划拉过盘子，发出了有些刺耳的滋声。虽然许梦欣没有职场经验，但是她还是看出了姐姐的无措。她自知惹祸，匆匆忙忙地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餐厅。许梦安和瑞秋仍然坐着，切着他们各自的牛排。许梦安不知道该怎么说，瑞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两人互相看看，又都笑了。 瑞秋终于打破了沉默： 所以我是该恭喜你吗？ 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要生，要还是十几年前就好了。 许梦安和瑞秋是要好的同事，这种要好建立在他们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建立在不伤害彼此利益的基础上。现在这种微妙的要好被许梦安的意外怀孕破坏了，并且能够看出来瑞秋对许梦安的刻意隐瞒是有些介怀的。于公来说，瑞秋是人力资源部总监，女职员怀孕这种事一度弄得她手忙脚乱。产假是要给的，工作环境是要有利于胎儿生长的，工作氛围是要轻松愉快的，这倒还好，都属于应该。但是开放二胎以来，有好几个比许梦安年轻的职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就告诉瑞秋他们怀孕了。这怀孕了就意味着眼下这个女职员便只能当半个员工用了，紧跟着还有三个月的产假。于是呢，瑞秋的部门就需要找人替代他们。等替代他们的人很好的取代了他们，哎，好了，他们休完产假回来上班了。这生过孩子的女人大多心里头就只有孩子了，什么加班什么应酬不存在的，一句我要回家给孩子喂奶，这全都能够合理有效的给你否了。于私来说，瑞秋刚跟许梦安分享过自己的隐私，瑞秋是丁克啊，和丈夫有了分歧。前几天这瑞秋还话中有话巧妙提醒了许梦安对老张要留个心眼儿。可是许梦安呢，相比之下这许梦安真的就不够坦诚了。许梦安继续说着： 我这几天总想起怀云街时，那时我也才25岁，差不多是小何这样的年纪。你看小何，无论如何我们都没办法把这样一个女孩和怀孕生子联系在一起。也不知我哪来的胆量，好像我们那代人差不多都这样。我的头一份工作在杂志社，你知道的吗，中规中矩。结婚呢也差不多是这样，既然恋爱了就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么结婚第二年顺理成章孩子就该出生了。李玲呢是懵懵懂懂当了爹，我吧其实就是无知无畏。我挺想像当初那样怀了就生，生下来怎么都能养大，日子也怎么都能过。可惜我仍无知却不再无畏。瑞秋听他的话耸了耸肩，双手一摊：干嘛呢？跟做演讲似的。是，刚才你妹妹那么一问，我知道你怀孕了，心里确实有些不舒服。可是谁又没个苦衷呢？你这不知道生还是不生？我呢，我是不想生，但是我老公逼着我生。绕了一大圈，还以为自己是个事业还算成功的女性呢，结果倒好，硬是跟生孩子杠上了。 瑞秋，谢谢你的理解。 啊，别，我现在就是把难听的话说在前面，你要是不生，好，就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咱俩之间也没有这些对话。等你做完手术了，该休假休假，该调养调养，事假病假年休假怎么都行。你要是生，必须早点告诉我，我好做准备。 瑞秋，我倒是想听听你的建议。 我？哎呀，孟安，算了吧，你问我，我是个丁克，连一个孩子都不想要，更别说两个了。当然，你女儿还是很可爱的。孩子嘛，看看别人的可爱，要是自己有了，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在我看来，最有风险的投资就是生孩子。不过从职业的角度，我建议你在做决定之前，应该先明晰一下你未来的规划。孟安啊，你已经40岁了。 是啊，我已经40岁了。 许孟安惴惴不安地回到家，他看到李林正开着免提跟人视频通话，屏幕上一个圆脸的女人正说着许孟安听不太懂的方言，不用说，肯定是李林的姐姐李静。 镜头扫到了许孟安，他撑开疲惫的嘴角微笑着，姐。 李静一下把方言改成了普通话，挥着手说， 哎，孟安啊，刚下班呢。那什么，李林把你手机给孟安啊，我好久没跟他聊天了。 上礼拜不是刚聊过吗？许孟安想着，却还是接过了李林递来的手机。再看李林憋着坏笑，一脸的如释重负。 李静的儿子今年刚上大学，李静丈夫平时又忙，家里一般就只有她自己。她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喜欢给李林两口子拨视频电话。不接还不行，不接，这李静就一直发。接了那更惨，不陪她聊半个小时以上的天，她还不高兴了。更要命的是，还必须是视频通话，换成语音都不行。 姐，我这刚到家呢，要不我让云杰先给你汇报一下他这段时间的学习情况，咱俩晚点再聊。许孟安对着手机疲惫地说。 呵呵，我跟云杰已经聊过了，就剩你了。哎，怎么样啊，你最近工作还是那么忙吗？哎，孟安啊，钱是赚不完的哦，女人还是要以家庭为重哦。 嗯，我知道的。 哎呀，兰香也是，说请假就请假，也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他这么一走，你们三个吃什么？我可都听说了。啊，今天晚上你不在家，李林和云杰啊，他们俩吃的可是外卖。那外卖能吃吗？用的什么油，什么肉，谁知道呢？要我说呀，你再忙，也应该早点回来，给他们俩做点吃的。姐对你要求不高啊，就简单的弄个四菜一汤，花不了你多少时间。哎，孟涵，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是不是姐这么说你不高兴了？ 啊，没有没有，姐，我以后争取早点下班。 呵呵，这就对了。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